好啦，喂，嚟到第三節啦， 嚟到第三節啦。 今節嗱，不如又係你講先咧。 我先啦。咁啱啱講完呢套《出貓特工隊》，都叫做係一啲你話當地嗰啲票房嘅大片啦。咁、嗯、我哋呢一節不如講兩套 小眾啲啦， 小品啲啦。咁第一套想講嘅就係、是、我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少少啦。 我都話驚驚啲唔敢睇啦。 講鬼話嗰陣時都提過，就係《無名屍詛咒》啦。咁呢一套其實已經係2016年嘅作品嚟啦。咁、 嗯、 其實我電影節嗰陣時好想睇嘅，咁佢係但係電影節 好似係敷曬， 場場都爆，同埋同同期嗰套《灑血成人》嚟阿 Raw， 一樣兩套都係場場都爆嘅。 嗯， 咁最后我点睇到就唔好问啦。 唔问啦，唔问啦，唔问啦。 唔知点解啦，咁同埋就其实系呢一套系俾好多个网站啦，都选为咗系全年最惊喜或者系讲最忽视嘅一套作品咁样啦。咁、嗯、故事讲咩？其实好简单嘅，就话两个主角啦，两父子咧，就系停尸间嘅一啲嗰啲叫咩工啊？ 嗰啲叫做咩验尸官啊？ 验尸官系啦，咁某一个夜晚啦，某一个好风雨交加，就真系风雨交加， 风雨交加嘅寒夜啊！ 咁就送咗一条女尸入嚟，咁嗰条女尸 靓唔靓噶？ 靓，好靓。 O K， 又明得 O K， 全裸喎，仲要全套都全裸。 我即开门都见到嘅，其实 咁就嗰条女尸就送咗入嚟啦，咁。佢就係喺嗰條屍體咁嚟咧，就啊某一間屋入面啦，就個個死曬，咁喺個地底咦無啦條女屍喺度，咁你就會估啊到底係嗰班人殺咗嗰個女仔在護隊啊，定係嗰個女性屍體有啲咩不明力量咧？咁就好啦，就送咗入嚟啊兩個男主角嗰間驗屍房嗰度啦。咁就其實成套戲就冇。初头冇乜恐怖场面嘅，就真系斋讲嘅，就系用好多一啲科学啊鉴证嘅手法就去验嗰条尸啦。咁、嗯、但系呢、這个要提翻入成套戏，其实基本上冇离开嗰、那个、那个 停尸间 嘅呢一样系好重要，因为嗱佢开头就系喺度讲佢点样去验嗰条尸啦，跟住就慢慢就发现，咦，佢呢个死因。是现实冇乜可能发生喎，佢会验到好多死因啦，同埋喺佢嘅去解剖佢啦，后屘去解剖佢嗰阵时就开始有啲怪事发生啦，係啦。咁同埋佢解剖完之后发现原来佢身体入面又有另一啲嘢喎。跟住咁恐怖场面就开始嚟啦。咁到底呢一条尸系一啲即係我自己睇嗰阵时咁啦、会唔会系一个即係我睇嗰阵时我唔知道咩故事会系鬼片啦、啊，定系哇嗰、那个尸体会唔会外星人啦、啊？定系佢根本会唔会吸引咗啲所谓好似类似啲咩 异灵啊？ 唔系得咗电影嘅神话嗰啲 咁大镬？ 因为你睇嗰时你真系完全唔知嗰个尸体嘅背景系咩啦。咁、最后就故事嘅真相都几出人意表嘅。咁呢一样系都 即又系吸引我去睇嘅原因啦， 都系玩一啲出人意表嘅一啲故事啦。咁、Overall 系好中意呢套嘢啦，其实佢感觉有少少似早排嗰套访客啊 ，Get Out 啦 ，Get Out 因为其实佢又系一个你睇落好似好传统嘅恐怖故事，但其实佢冇，好似嗰套嘢冇话俾你知系乜嘢，又一系由个案情去慢慢层层递进咁去查查呢一单嘢啦。咁佢初头斋讲嘅系咁讲，佢讲一啲好多好科学嘅嘢啊，但系因为佢嗰、那个。我叫讲下佢条尸咧，长期都系擘大眼嘅，死唔眼闭咁样。 唔系擘大口咩？擘大眼同擘大口。 系擘大口系佢要做啲验尸嗰啲，系撑开个口啫。咁佢间唔中又会影住条女尸，咁你硬系会觉得佢会唔会突然间弹起咧？成日 zoom 住佢，但系你会俾咗好多感觉，你系自己吓自己啊，同埋系成个停尸间嗰个气氛好阴沉啦。咁叫做佢慢慢逐层咁样铺出嚟，铺下就铺到啲恐怖场面就咁系一间。停尸间入面，同埋出面条走廊啦，加埋少少出面条走廊啦。咁个半钟你基本上系完全冇冷场嘅话，睇到最尾越睇越心寒嘅成件事。 我已经停尸间出边条走廊都恐怖喎。 系啊，佢啊，仲要有个转角位嘅，咁个转角位都玩到几样嘢出嚟。转角位仲要有个倒影镜嗰啲啦。 哇！ 嗰、啲玩到好多嘢啦。咁又突然之间停下电啦，系啦，咁 停咗闪下灯啊， 系啦，嗰类咁嘅嘢啦。咁当然唔会。 唔会咁低手啦，即系我咁虚假呢度，因为佢系好善用嗰个有限嘅空间去做一个好压迫感嘅感觉啦，同埋成套戏咧，唔单止一个景咧，真系得个 一个 杀两个人同埋一条死尸啦， 咁即系其实个女尸，即系所谓嘅女主角，其实都冇乜戏嘅，就咁瞓喺。 哇！嗰个我正想讲呢、這个叫我查咗 IMDB 叫 Owen Catherine Kelly。 嗯。 哇！佢好好戏喎，你真系我话喂，会唔会一个史上最佳嘅女尸？佢成套戏佢有冇动作？我唔讲啦。咁但系叫做绝大部分时间都咁摊喺度，但系佢你每个镜头一影亲佢咧，你真系会寒一寒。佢有啲变化嘅个表情，但系哇，你会觉得你点解可以摊喺度嗰条丝都可以做到咁 劲 咁劲？咁就真系啦，成套戏就真系两个主角啦，咁同埋嗰条丝啦。咁当然开头嘅你话即系啲差佬带条丝入嚟，咁嗰啲又唔计啦， 嗰啲唔计啦。 咁就咁喺咁有限嘅一啲场景同埋咁有限嘅角色入面，佢会有办法令到你。不断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意 幻、啊，会有幻想空间、啊。 幻想可能唔系你会自己吓自己咯，你睇落去。 哇！呢我真系好惊啊！呢啲睇啲好惊睇。 系啊，同埋佢又讲翻少少啦，佢开头咧就有啲方法令带你行咗停尸间一个圈啦。咁会介绍下啊，点啲过程系乜嘢啊？会有啲乜嘢嘅设施啊？佢哋平时验尸又会做啲乜嘢啊？咁你都 feel 到佢系铺紧后面嘅，但系你估唔到前面佢带你行咗一圈咧，佢差唔多玩尽晒嗰啲咁就。 哇！ 所以系一啲好低成本嘅制作，但系佢拍到嗰、那个 即系 好强嘅一个压迫感咯。 俾你咁讲，真系几想睇佢嘅，真系。 系真系 有啲料到 嘅，值得一睇呢套真系，因为佢唔系话好。唔系啲好出名嘅演员啦，亦都唔系好出名嘅导演去拍啦。 啊，几靓喎，真系。 系 OK 噶，你好似都系 model 嚟噶，我睇佢。 系咩？望先，下一次系。 转头先望啦。咁系咯，即系上个礼拜推介完嗰套鬼话啦，咁呢套。呢、这个我真系我，因为后面唔可以讲太多，所以我后面我唔系好讲到啲乜嘢，但系都系今个礼拜。喺下个礼拜喺出《猫特工队》同埋我头先讲《君南岛二》，我都系一套推介嘅一套唔错嘅戏啦。 咁你系讲呢套恐怖片啦、 啊？恐怖片啦、 啊。我系讲下呢套爱情片啦、 啊。算唔算爱情片呢？其实 都系爱情嘅。 系啦。 咁呢套其实就系讲紧一套叫做《梦 碌情 缘》啦。咁其实呢位导演咧就系匈牙利导演啦。咁其实佢就已经十几年都冇拍过电影噶啦，即系讲紧系十八年前啦。咁呢位叫做伊迪高安尔迪系啦。咁佢其实曾经喺康城影展咧就攞过呢个金摄影机奖啦。咁当佢攞到呢个奖嘅时候，你都谂啦，佢拍啲戏应该都会好靓嘅。 系啊。 咁啊，结果睇起佢真系拍得好鬼死靓。 好靓佢啲画面。 系靓到不得了嘅。咁另外咧，佢依家呢套电影佢就喺啱啱今年嘅柏林影展啦，咁就攞咗金熊奖就最佳电影啦。 系。 咁当然即系佢十几年冇拍片，咁会唔会有人觉得啊？会唔会因为佢咁耐冇拍片就俾个奖佢咧？咁原来其实即系睇完之后，咁因为我第一次睇到佢已经系讲紧四月系喺国际电影节睇嘅。 系。 咁我睇完之后我都系愕咗然，哇！呢套可以竟然将一个咁嘅故事拍出嚟。咁其实呢个系乜嘢嘅故事咧？咁其实讲紧系啊咁啱嗱，你头先讲停尸间，我而家系讲套房。 套房啊，系喎、啊， 有少少似喎，少少似啊，系啦、 啊， 就咁讲系喺套房一个主管啦。咁佢又认识咗一个啱啱新入嚟做一个品质鉴验师一个女仔啦。咁佢又发觉呢个女仔其实都几，佢又唔系算自卑，即系几个即系好少去同群众一齐噶，即系唔合群噶。咁其实佢都想即系了解一下点解呢个女仔会咁样样嘅。咁但系因为一件事件嘅发生，而俾佢哋发觉到佢哋之间有同一样嘢系发生咗嘅。 系啊。 咁呢件事系乜嘢咧？我唔再特别多讲啦。咁但系呢度叫梦碌情缘。 睇个戏名。 咁都大家估到少少啦。咁其实点解咧叫梦碌咧？咁就系因为讲紧佢哋两个喺梦入边咧，其实就 变咗只鹿， 系 系啊，化身只鹿。咁呢两只鹿咧，就喺个梦入边就自己去建立不断感情出嚟。咁但系其实喺现实人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两个都仲好怀疑系，其实系咪对方系彼此嚟嘅？咁之后结果去到后来啦，大家要去鉴证一下大家发嘅梦系咪一样啦。咁啊，结果 OK 啦，咁就铺排到就系话，开始。呢、这个感情喺由梦入面引申到现实嘅佢哋两个人嘅身上啦。好啦，咁其实呢段感情之后点样会再落去呢？咁梗系唔多讲啦，因为呢套戏都今个礼拜系今个礼拜做，下个礼拜做， 十七号啦都 系，真系十七号下个礼拜做啦。 睇下我哋短片几时出街 啦。冇错啦，系啦。咁其实都几得意嘅套电影，因为其实佢用嗰个手法咧，我又觉得同一般嘅。头先所讲啦，你都话唔知呢套算唔算一套爱情电影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我睇完之后就觉得，佢用一个几特别嘅手法去拍呢段感情嘅，即系佢唔会好表面同你讲我同你，即系我同女仔或者同边个都好之间段感情，佢用一个梦境， 譬如有少少隐喻咁样， 又系有少少隐身， 拍得有啲抽象嘅，但系你实际睇落去，你又几有趣嘅。 因为我记得你同我同你一齐睇嘅时候咧，你话系惊闷嘅， 我真系惊闷。哇！大佬，我攞埋支叫啲 葡萄式， 我真系惊睇到瞓着。因为我入去，我就系以为会唔会好太过深奥啊，或者谂好多嘢咁样咧。咁当然最尾都系要先 都要谂嘅， 但系又冇想象中咁难入口咯。我觉得 系啊，因为佢其实。都讲都事实嚟嘅，佢都几慢嘅，成个节奏都好平嘅。咁同埋佢都唔少时间，即系其实佢虽然话喺梦入面多啦，咁但系其实佢唔少时间系发生喺佢哋自己工作地方度嘅，就系讲翻佢哋两个之间关系啦，或者系个男主角同佢朋友啊，或者系其他唔同嘅一啲嘅部门嘅同事啊之间嘅人物嘅关系咁样嘅。即系其实阿导演其实佢就唔单止会着重喺。感情方面咯， 都有少少去日常生活嗰啲。 系啦，即系咁，同埋佢就将件事放咗喺屠场嗰度，我觉得都几大胆嘅，因为你发生得喺屠场，咁少不免就会有一啲喺屠场即系现场情况嘅嘢会拍到噶啦。咁啊，真系结果系有嘅，系啦。咁但系嗰啲镜头就吓 都几震撼嘅， 自己去睇下先感受到啊。同埋我都觉得几好嘢就系、是、啊，竟然今次电影公司可以一刀不剪啊！ 应该剪嘅地方冇剪咯， 应该系应该剪嘅地方冇剪啦。咁同埋其实佢本身喺电影节上嘅时候咧就三级嘅，咁因为某一个情节啦，咁但系佢喺今次而家公映嘅时候咧，佢将嗰唔使剪就将嗰段咧就做咗少少手脚，就冇影响成个剧情嘅发展嘅。咁所以其实个片长一样啦，咁只不过系做咗少少嘅手脚就变咗就可以变咗二 B 级啦。 系啊系。你睇嗰两个版本比较到啦，因为我自己咁睇落系几自然嘅，因为睇完我问你其实剪咗边度，我都以为系大家谂过一场会剪啦，又咦唔 系啊， 冇啊嗰段又， 同埋都几我都几估唔到嘅就系原来佢好多血腥，即系其实佢都几多血腥镜头，都可以话俾观众听先。咁你咁多血腥镜头都竟然可以系完全一刀不剪喎、 都几心寒嘅，我觉得佢嗰几 场。系噶，同埋啲意识都唔系太好噶嘛，其实嗰场都 系啊， 即系你都估唔到原来佢都咁都俾佢都算佢都算几好嘢啫。 不过其实呢套即系学我哋都倾过啦，其实呢套都真系难入口嘅，我会觉得真系可能系三级同二 B， 我谂都 其实冇分别啊。 对个票房可能都唔会话太大影响。 系啊，即系其实要睇嘅观众佢自然都会入场睇，但系佢都唔会 care 我哋系三级啊定二 B 级咁样。 系啦，不过如果你所讲嗰一下就唔系太大影响，因为我自己睇落我都 feel 唔到有 好自然嘅，其实都 系咯，所以都值得赞嘅呢样。 系啊， 因为你好怪，有时突然之间整个黑影啊，又点？ 哇，好似嗰时进击的巨人咩剪咗成段啊，大佬！ 进击的巨人有剪咩？ 剪咗好多，系啊， 好似系啊，系啊， 爆晒头，爆晒剩啊，冇晒啦，嗰啲就 系。系咯。 咁嗱，剧情就咁样样啦。咁头先阿都所讲啦，咁当然佢攞个呢个摄影奖啦。咁当然喺套戏入边嘅摄影系非常之靓嘅， 好靓。 系啦，咁其实第一场佢影住个雪景， 系 影住两只鹿。嗰一场已经系好靓噶啦，即系基本上佢系由头靓到尾嘅，佢连喺屠场入边嗰啲 嗰啲镜头啊，佢用啲光线咧投射入去个窗嗰度， 全部都有度过谂过。 系啊，真系好靓，即系去到佢成场戏咧，佢就系利用咗呢啲摄影嘅技巧咧嚟去，我觉得系嚟去叫做平淡咗佢本身嗰种嗰个压力感，即系压迫感啊！即系因为佢其实好多系讲紧心理啊，或者系亦都系好似头先所讲嗰啲血腥嗰啲镜头啊。 唔系故事都唔系话一个咁开心嘅故事，前大半段都几颓啊！我睇落 都颓嘅，尤其是女主角嘅心态啦，即系你望住佢，其实佢完全冇表情嘅， 同埋咧系好孤独，有啲自闭嘅咁呢啲感觉。 系啊，系同埋佢所做嘅嘢系冇人会认同咯。 系啊， 即系你见佢其实佢做嘢其实系好认真嘅。 系， 但系其实佢啲同事唔认同佢做嘢嘅。 系啊， 系即系呢啲你会觉得系啊？点解呢一位即系点解呢个女主角会即系咁惨咧？ 嗯， 即系喺摄影方面，我觉得系真系帮咗佢唔少嘅。其实系， 同埋就系系讲摄影又讲下只鹿啦。 哇，真系 嗰只鹿， 我都好戏过两个主角。 系啊，真系好戏过，同埋。你话佢冇 CG 噶嘛？嗰只嘢系 冇噶喎， 系咯，系啊。因为其实你睇落去咩，你系唔知佢可以点样 train 到。其实嗰只鹿系有眼神啦，佢哋两只之间好似系有一啲感情交流咁样，你唔知点样 train 到。 同埋好多场你都望到系真系，即系对望啊！即系你以为呢个真系，反而你以为嗰两只鹿系人嚟噶。 我睇落去初嚟以为 CG 嚟嘅，又好似冇理由咁，即系我相信呢套嘢冇咁大 budget 去做到咁真嘅 CG 啊。跟住同埋一場，佢係喺個雪地入面喺度跑， 哇！嗰場嘢好靚，嗰場嘢。 佢係或者又係一鏡直落咁樣，跟住咁跑喎。跟住佢係真係要 train 得好好先至可以拍到套個咁嘅 場面咯。 咁佢喺屠房嗰啲牛都係啦。 好惨，佢真系好惨，你望住佢咁。 佢影咗几次喎，嗰啲牛又好似真系识做戏咁。 同埋你咁，真系面对死咯。 系咯系咯， 因为其实你只牛嗰度，我系最深印象系其中有一只牛，咪啱啱俾佢拖住入去之后夹住。 哦，系啊， 嗰下我真系我自己心寒，即系你系准备望住佢准备要死。 系啊。 但系你点样去，即系你系 好彩佢冇由头到尾拍落嚟，如果由头到尾拍晒就 真系好，我谂三级都过唔到，应该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头先所讲呢个屠场，咁其实阿导演都所讲嘅，其实佢系真系想将一个事实， 嗯， 系记录咗落嚟嘅，即系佢唔系话刻意话要话俾你听，其实喺个屠场入边系几血腥、几残暴咁样，即系其实当大家明白到我哋而家食紧嘅，即系可能而家食紧牛啊、猪又好，都系面对住咁样去被宰杀噶啦。咁即系其实你可以谂到就系、是，即系人与人之间个，即系可能个关系就可能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样，即系好嘅咁当然系冇事啦。咁如果唔会好似咁样要残杀咧，即系我咧有少少会有咁样反思咯。 因为我头先问过你啊，佢个片名都叫。On body and soul， on body and soul 即系身体与灵魂， 系啦，佢都有，因为其中一幕佢都有同一个 interview 嘅人都喺度问过佢对屠房一啲感想啦。 嗯， 咁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佢都会想讲啊，当你食嗰只牛嗰阵时，你会唔会有谂起，即系同佢有啲可能系嗰只牛都有灵魂嘅，咁、嗯、你咁样去做会唔会都系咯？可能都有啲几残忍嘅感觉咧咁样。 都同埋谂多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喺梦境入边嗰两只鹿会唔会又系另外一个灵魂呢？ 系啦，我话初头我以为佢嗰两只鹿都会俾人拖，我真系有谂过。 因为其实即系可能有啲人都听过话，其实大家发梦，即系可能系其实自己嘅灵魂走出去，系啦，就系、是、去见到另外而家现在或者将来嘅嘢噶嘛。咁其实会唔会阿导演又用一个咁嘅意识流嘅方法嚟话俾 呢一样真系要消化， 系真系要消化下，因为其实你好难去定立到其实佢梦境。是真啦，定系人系真嘅呢一刻？因为其实你系唔会知道噶，即系你系睇。 你咁讲又啱喎。 你系用另一个角度嚟睇噶。 系咯系咯系咯。 系因为可能有机会，现实系鹿噶。 系咯，只鹿发紧梦，梦到成件事出嚟。 系啊，即系其实你系两个对立嘅，唔同一个对比嚟噶嘛。即系其实你系用一个唔同角度去睇翻成件事。 因为呢样我谂起咧，我唔知有冇记错，以前有金基德有套戏系讲发梦啊。悲梦， 佢 都系，我记得系讲两个主角个梦会连咗 小莲切阳啊嘛， 系咯，即系其实 冇啊！突然一谂起呢套戏， 一个韩国人，一个本人咁啊，又系谂 系咯，佢都 喺梦发生，系可以唔同嘅语言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咁所以啊，都啊，原来又可以谂到呢样嘢喎。其实套戏入边系啊，咁系咯，咁今个礼拜啊，喂，嗰几套 就真系比较可能比较冷门啲啦，但系都 消化下咯 ，OK 嘅，都系啊，都值得睇， 值得睇嘅。咁喂，下个礼拜又讲下呢新嘢咯。 系咯，下个礼拜都多戏噶，其实都 嚟紧真系开始埋尾啦。 系暑假开始埋尾，就系咁啲戏系咁出嘅。 系啊，咁可以喺下礼拜可以知道吓君南岛点样样噶啦。 系啦， 咁我哋下个礼 拜 再嚟 啦。咁我系希观影记事嘅版主啦。 咁我系时日观影嘅版主啦。 麻烦大家 like 下我哋个 page 啦，睇完 有冇难度啊？OK， 下星期见，拜拜。